雨更凉的邂逅，邂逅，让痛是无用的，让泪是无用的，彼此放过，随我是有用的，我根本无用的，随意我快活。别提醒我有多阴影，我真想好好数遍有用的。